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呢接着说这三通的最后一条说这个经络疏通糖尿病的康复和调理。糖尿病的分型说了是吧一型糖尿病的胰岛素的依赖。二型糖尿病的非胰岛素依赖。是吧那么治疗的区别呢就是一型就得打胰岛素。是吧那二型呢二型可以吃降糖药。最后呢吃到最后把胰岛吃坏死了没招了也得打胰岛素。所以呢现在在西医学当中啊注射胰岛素是糖尿病的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治疗方式。是吧因为什么呢第一没有药物的毒副作用。是吧第二呢避免了胰岛的伤害。胰岛素我缺多少补多少呗。别老这个病牛加鞭。吃药吃到不管用的时候把本来得病的胰岛吃坏死了那不是治好了病而是加重了疾病。胰岛素的用量大部分是在人体胰岛素功能损失 50% 的时候也就是20个单位的胰岛素开始注射是吧你那10个8个的胰岛素你不用打是吧你只要调整好生活你自己都能代偿的胰岛素用量呢可以用到40个单位到50个单位。当你胰岛素打到这个量的时候说明你的胰岛基本就报废了。是吧你就到了一型糖尿病胰岛坏死阶段。还有的人呢胰岛素用到了100多个单位。那期间呢有50个以上的单位的胰岛素是浪费的。但是呢你说那我不打100个少打点少打点还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人体有胰岛素的抵抗了。可见糖尿病不单单是胰岛素的多和少的问题还有胰岛素的利用机制问题。可见呢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糖尿病的认识相对而言是越来越清晰。同时呢也越来越向中医药文化在靠拢。是不是经络的疏通脏腑的调和是不是而不是单一的原因它是一个综合的原因。那今天开始呢咱们要给大家说说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形成的除却这个遗传除却这个遗传的因素更多的还是生活行为性因素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三大因素总结了三条吃出来的糖尿病累出来的糖尿病是吧想出来的糖尿病是吧吃出来的糖尿病不用多解释是吧饥一顿饱一顿把人吃的特别壮特别肥胖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体重超标 20%-25% 你就成了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普通人来讲呢体重超过80公斤这就成于过度肥胖了你就成了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这个道理咱们已经分析过了，是吧？过度肥胖，你比那个正常人多20斤肥肉，是吧？多什么呢？2斤血，你需要的代谢率它就高。说白了，你这个手机屏幕大就费电。你这人的体格太大它也费人的血糖